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是在一家公司里边做翻译的，然后那个很长时间没回家了，挺想父母的，希望能有时间回家看看父母。晚上没事的时候一般都是聊聊天，上网或者浏览浏览网页，听听音乐，也就这些。 童年你与谁度过，声嘶班中唱的歌，再哼一哼可以吗？当时谁与你排着坐，白色恤衫灰裤子，再穿一穿可以吗？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一亲身跟你去分享，能留下印象，原来未家中每道墙，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。从前你与谁路过，旷的公园有几多，再走一走可以吗？当时谁对你凝望过，是否真的比我多，再演一演可以吗？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日子多闪几倍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，拿着你相簿从前拍过的相，多么妒忌你昨日同过你美丽模样，对你天真的赞赏。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。着你相簿，从头细看你路。 醉当天，已是我老错。 嗨，你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？ 真的互相了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抓住你的视线。 来自于陈明的一首《学飞》。要想学会飞，就不要害怕粉身碎骨。当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正好是学飞的季节，因为你可以看见那些落叶在风中飘落的这种瞬间，那种姿态非常的凄美。可我知道你是想往上飞，那秋天还早。 贴在你的胸口，看着早晨的微光，这一次已经有点幸福的味道了。梦中醒了几次，总觉得不太真实。春天的恋爱到秋天还算数吗？一直害怕失去了爱，甜蜜的滋味却没享受到。秋天还很冷，热情会不会熄灭了？抱着你的手一直不敢动，就怕此刻永远飞掉。贴在你的胸口，着你平静的心跳，不觉中数着数着就又睡着了。梦中醒了几次，总觉得你已经走了。也许我该好好睡一觉，反正秋天还在。 还没睡呢。 I miss you. I miss you. 在哪里，不要忘了，我在等着你。 不管你在哪里，不要忘了我有多么爱你。 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夜歌。 我一直在这里，不要忘了我有多

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在人贤齐的烛光下，我好像看清了你的脸，那种表情无法言表，于是我试着找到一首夜歌，轻轻地涂抹在你的脸上，我希望它能出现一层红晕，或者是幸福的味道，或者是幸福的颜色。 让我迷失的爱，但我还是渴望那，让我温暖的爱，让我美丽的爱，让我微笑的爱，但我还是害怕爱。爱呀 等候着第一道晨光。 的树在头发上，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轻的呼吸。 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突然爱上你。还有那些黑夜中轻轻流淌的旋律，这里是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晚安，再见。 说走就走。